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这三伏天哈，今年好像伏天比较多哈。 接近尾声了吗？ 没有吧，不是好几个什么什么二伏，你听说过吗？ 啊，听说过呀，头伏饺子二伏面吗？ 不是那意思啊，就是哎，我也不跟你说了，反正还早着呢，天还要热啊。 嗯， 三伏天到哪儿去蹭凉？ 到超市蹭凉啊。 哎呀，超市包括某些那种卖家具的， 地铁地下通道， 地铁里边你蹭什么凉啊？ 凉快呀。 你这好吧，反正您去那床上躺着注意啊，千万注意功德。 嗯， 另外呢，去超市啊商场里边都能蹭凉，当然据说现在这种做法呢已经落伍了，京城真正的避暑圣地说藏在公园里边。 哦， 什么身处闹市，人迹罕至，吹自然风，赏江南景，气温只有25度左右。 嗯， 一本书，一壶茶，三五好友，能待上一整天。 是吗？ 反正这是多家公园的工作人员跟记者说，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啊隐居在公园里边，这里除了是他们家工作单位之外的第三生活空间。 是吗？比重占这么大？ 哎呀，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的人说了，说只因不在主景区，多家公园的园中园虽然并不收费， 嗯， 景色也绝佳， 嗯， 但是吧，很多比如说外地朋友他不熟， 嗯， 啊，他不去，所以呢曲径通幽，气温又宜人，正在成为很多老北京人的消夏避暑圣地。 这当地人知道呀。 哎呀，这个紫竹院公园啊，那边有一片啊叫什么军石院， 云石院 还是叫云石院， 嗯， 反正每次看这字儿打小都不认识啊。还有这个香山的罗汉堂，北海好像也有一个豪普金是吗？ 嗯， 反正那字儿都不太熟。 嗯， 颐和园的谐趣园，这些都是很多越来越多的市民隐居在这边溜的 园中园哈。 当然我估计今儿咱一说完了之后，会不会人又开始多起来了？ 那 得 找 咱一听哦，这些地方没人，咱行咱去吧， 这找找也得花点时间。 哎呀，北京植物园的工作人员跟记者说，哎呦，这樱桃沟气温比城里边低上7-8度。 是吗？ 那你去过吗？ 我没去过。 我去过，真凉快 啊 消暑纳凉避暑圣地， 得穿长袖。 除了游客集中的就是有喷雾那段， 嗯， 在没有喷雾的景区，不少游客就开始捧本书， 嗯， 啊，拿个茶杯， 嗯， 反正三五好友或坐或立，真有那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嗯， 哎呀，然后后来人家说，我开始还以为他们都住在樱桃沟附近，细一打听，你说人家从哪儿来的吗？ 打哪儿来呀？ 通州。 有 从通州要去樱桃沟，那是横穿北京城啊。 啊，是吧？ 您别说，人家不光是一人来，还揣着围棋，揣着书，一周人来3-5回， 大吊脚。 人家说了，樱桃沟来不是为了旅游，这是生活。 那这看来是真喜欢这地方， 哎， 才肯穿城来。 关键是人少啊，又凉快。今儿要不然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点啊，就是您家附近有没有这种人少凉快的地儿呢？ 奥体公园，奥森公园那就别提了，那晚上跟夜市一样，摩肩接踵的都是人呢， 是吧？ 嗯， 反正人少的地方啊，咱不说人多的地方，家门口哪个小公园或者人少，你比如说我前日子去了趟东坝， 嗯， 郊野公园， 跟那儿去干嘛去了？ 没事溜达溜达， 就溜达。 除了蚊子多点，人还真是少。 那长营公园里人不也不多吗？ 长营公园， 嗯， 人挺多的吧？ 是吗？ 反正早上起来人挺多的， 啊， 遛弯的人多。 反正我们家那边就是杜仲公园了， 啊， 这人不算多。 是吗？ 蚊子多呀。 嗨，还有很多北京城的地方就是人少，然后呢相对来说凉快一些。 嗯， 如果您知道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不一定非跟家门口，就像这住通州的朋友分享北京植物园的故事也一样。 啊，是是是，北京植物园樱桃沟不能说了，据说你要是爬到后边去香山， 您多爬点儿，兴许还能直接就进景区呢。 真事儿啊！ 啊， 叫点好啊！ 我们的交流方式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88，我们的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8，都能找着我们。 这不放暑假了吗？我之前节目也说过，一到暑假寒假，像这种北大呀、清华呀、名校的校园啊，那就成为这个暑假寒假的旅游热门景点。 那不能去，那学生虽然走了，哎呦，参观学校的人可多了，乌泱乌泱的。 是吧？这知道有乌泱乌泱的游客呀，所以有黄牛啊。忙碌搭讪拉客的黄牛啊，也就成为了烈日之下燕园门外一道特殊的景观。 嗯， 昨天上午8点钟啊，在北大东门外，就跟记者愣神那一会儿功夫啊，有一名操着东北口音的大叔凑了上来。我带你们马上就能进，不用排队。反正这话正说着哈，又有两名黄牛就围上来了，这看都成小队形了哈。如果你们不找我，你们还不知道要排多久的队呢。啊，这名自称姓肖的东北大叔跟记者说，他呀在这儿干这行得干有5年了。这老肖啊，满脸都是汗，边走啊，还从包里掏出了10几张北大校园卡呀啊！ 嗯， 他可嘱咐记者说，这个拿一张卡放钱包里，你记一下那个卡上身份信息啊，你背下来，到门口的时候，你给警卫看一眼，肯定能进去。校门口啊，站了俩保安，按照老肖之前的交代啊，记者呢就出示了人家给的这张校园卡。保安呢倒是看了一眼，也没说别的什么，这不顺利过关之后吗，记者呢就跟随着这个黄牛导游老肖开始了北大之旅。记者与北大东门外的很多名黄牛啊聊天之后了解到，这些黄牛啊形成了一个团队，主要呢负责带散客入校园。 这还有组织？ 那是因为有收益，这都是按人头收费，入校的方式不一样呢，这收的费用也有差别 啊。 比如说啊，你不找导游，那么每位游客所付的这个入校钱当中啊，20%呢就要交给校内的黄牛接头人，40%啊归门口那个拽你那黄牛所有，30%啊专门是留给提供校园卡那些相关证件的供卡人，这不还剩10%吗？就要统一这交份子钱，交给黄牛的组织者。这个吧，据他们说啊，这钱是用来打点相关部门的。如果需要导游的话呢，那就导游费用的50%就得交到门口的那黄牛身上了。根据一名黄牛来透露，他们手里的校园卡呀，那大部分都是假的，是仿制的，只有少量是真卡。这些真卡的来源呢，说到了就是有的是捡的，就低头在地上捡的，也有呢是毕业的学生留下的，还有的呢就是1万块钱一年的价格啊，从学生手里租的。 多少钱？ 10000块钱一年。 这也是生财之道是吧？ 这某些大学生就花10000块，挣了10000块钱，用这种方式嘛哈。记者也发现，北大东门外呢，虽然有很多保安在巡逻，但是啊，这并不能阻止黄牛揽客的行为。有一名黄牛跟记者说啊，保安呐，只管校内，管不了校外。 嗯， 巡查的时候你躲保安远点不就得了吗？咱不起冲突，那就不会有事儿的。就在北京大学的东门校门口啊，树立着一块将近2米高的指示牌。上面专门提醒着游客不要租借证件或乘坐非法运营车辆入内。 哎呀，北大清华这样的校园啊，都成旅游景点了 啊。 关键是这种所谓的游学啊，到那儿能学着什么呢？能让孩子看见，哎呦，你看这校园多的个儿，还有古迹，你好好学，将来考这儿来。这好像鼓励鼓励也不太现实。如果真成了一个景点的话，能够这个科学管理嘛，比如说别让这些黄牛有可趁之机。 嗯， 校园的学生还真有花钱收这种1年10000块钱租金，把自己的这个啊这所谓的什么学籍卡或者是校园卡给租出去的吗？ 嗯， 还真不知道啊。这学校按说都考上大学了，尤其考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那应该高素质吧。 不过对于校园的安全管理和保卫这个工作，哎，也确实我觉得他山之石也许是可以攻玉的啊。 什么他山之石呢？ 那比如说啊，这个某些北京市内的同样的高校啊，这个人家的校园可能是开放的，人家门口呢可能也是开放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在于查人头。 嗯， 再比如说国外的一些高校可能压根儿就没有高校的围墙，几个校区凑成那么一个校区，也许这些当中可能就会找到咱们这边能适用的一些接地气儿的方法，想想不是什么坏事。 反正咱要是拆围墙估计不得现实，那可能很多人都不愿意， 所以得接地气儿嘛，这事儿得通过动脑子才能得出答案嘛。 哎，什么时候不扎堆儿啊，不去，兴许下回，哎，你们学校 有游园吗？ 有什么？ 就是这种旅游， 旅游啊， 当景点去看看去。 人进去没问题，车是要限制的， 啊、是吧、嗯？反正什么时候咱不扎堆了，兴许就能够觉得更为啊平和一些。 在这打个广告，传媒大学虽然小 啊，但是景色很不错的， 还行， 有古核桃林的，去转转呗。 哦，那就是核桃林啊。 当然了，那古树保护群。 不过现在确实大了。不像我那时候啊， 景致景观也有变化， 就是那种所谓梅干院，那时候还不算你们学校， 这不并到一块儿了吗、 啊、对对对对， 反正现在不管怎么说，今天聊到的话题说的就是、嗯、您知道哪有这样乘凉的、 哎、 人不太多环境又好的好地方？ 没错， 中国传媒大学就是一个呀， 核桃林 啊可以去坐会儿， 是 旁边还有小水潺潺， 万一啊路上还有那漂亮的美女学生呢、啊 行吧，那估计人家也不看着咱们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和短信。 嗯， 不安不信说公园蹭凉不现实 啊。 啊，公园确实比大街凉快，但是湿度大，它有水嘛。 嗯。 然后比如说没什么事儿，闲的时候去公园还行，上班又没时间，你知道上班蹭凉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办公室待着。 哎呦，跟办公室待时间长了可受不了， 你知道。啊，你待时间长受不了啊， 就觉得那感觉吧、 啊、 人在办公室就是速冻，你还得出去欢一欢解冻，然后再回办公室又速冻。 你把空调稍微调的稍微高一点哈、啊、注意多关空调。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没成家之前、 嗯、 我们上班经常到晚上加班，大家晚上哥几个都不回家，都晚上11点了才下班。一方面是有些工作需要做，另外一方面就觉得哎呀，在办公室待会儿呢确实比家里边凉快一些， 快乐单身汉的黄金时光啊、 哎、夜里还能出去玩去呢。博文博心说最凉快的地方就是去游泳了。 哦， 啊，小骏马出来2小时不会出汗啊， 出来之后那些小时可怎么办呢？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发照片哈，北京男人拍了张植物园拍的照片、 嗯、 大概人比较少，因为我们这打开之后看不太出来哈。 好像是竹子吧，竹林看起来像。 还有很多地方园中园真的是人少啊，大家都一起来分享一下，您认为哪儿北京有些地方人少又凉快的、 嗯、 不妨在这个伏天给我们多做一些介绍。昨天下午2点多，一次计划了3天的围剿黑摩的的行动在下午2点正式开始了。 哎呦，挺激动人心的。 你看别说，这正经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 都能被称作行动了、 哎、 你说这事儿啊。 首先是10几辆私家车，不是警车啊，私家车拉了将近100个便衣民警充当先锋部队， 够隐蔽。 后边是警车默默跟随。可是半个小时之后，交警们发现平时熟知的几个摩的聚集地啊，就是平时这地方肯定有摩的，结果发现干干净净一片空地呀、啊， 都跑了， 都走了，这走漏风声了。丰台交通支队大红门大队的一位交警一脸的沮丧，说为了这次行动，我们计划了3天，特别怕走漏消息，我们采用的是异地用警、 哦、 怕打草惊蛇，我们让便衣先上。 嗯， 即便是如此，这黑摩的还是听到风声跑了。一场计划已久的围剿行动，最初只是抓了几条，其实也不是几条，就2条漏网之鱼、 嗯、 在大红门这个地铁西口，2辆没有及时得到风声的黑摩的逆行在机动车道上，由于道路狭窄，人家被交警扑了个正着。 嗯， 有一位黑摩的的司机说，能拉到肥活的地方都是有组织的，就跟那个北大清华门口那些黄牛是一样的啊。而且呢，那些跑散帮的只能到周围零星划了点0七8岁的小活。 嗯， 而且呢，据知情人士透露说，每个组织基本人都是老乡啊，成群结队，组织里的人每人发一个电台。 嗯， 警察一出动，甭管你在哪儿，都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丰台交通支队大红门大队的交警跟记者说了，说除了执法难以覆盖到整个辖区，专项执法行动的投入产出比也比较低。 嗯， 你比如说像昨天这次围剿行动，我们不是临时调用了百余民警协助执法吗？ 啊， 你比如说按照每人补贴1天200元来补贴算，这一次行动就超过2万块钱。我们这整天才查扣了20辆黑摩的，人家交警说这。就算不计较钱，从警力上来说、 嗯、 你说我们这100多交警要投入到路面进行交通疏导，那效果肯定比这个效果好啊。 是啊， 哎呀，要说大红门大队的辖区里边聚集着海鲜市场， 嗯， 携程、 嗯、 服装城，咱们只要但凡爱吃，像王哥这好吃海鲜的没少去那边哈。 是， 大大小小的市场既能够拉货也能够拉人的黑摩的自然有一个天然的需求，在众多的利益驱动和 啊，所谓组织的保护之下，据说人家一人发一电台，警察一说，人就开始喊 啊，是吗？ 警察到地铁站了 啊， 赶紧躲躲吧。 这还有线人啊？ 哎呀，人现在都是电子高科技了。7月29号呢，去丰台大红门疏解办公室那边传来的消息，说随着丰台三营门建材市场近日关闭停业，北京市大红门地区上半年已经关了5家市场，下半年呢还会有陆续关停拆除4家市场，继续这个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大红门这黑摩的将会成为历史，就不会再出现了。不过这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就是有需求呢，我们的公交或者我们的一些公共交通能不能够补上这个缺口，是吧？ 对， 对吧？人黑摩的，你比如说还是有些地方像中国传媒大学附近，不是也经常出现黑摩的拉着学生到处走，也是因为最后一公里，加上学生现在不像我们那时候上大学，我们自己走着。现在好像出了校门人就坐摩的吧，不愿意走着，觉得热、啊。 反正我在上学的时候亲眼见过一辆黑摩的啊，在转弯的时候，整个车翻过，车就翻过去之后， 哎、 那人是横着从车里像螃蟹一样爬出来之后、 啊， 我就真的觉得这种交通工具 太危险， 应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叫什么？珍爱生命，远离黑摩的， 是这意思 是吧？ 对对对。 啊、娟子1995说了，说真的，校园卡一般不会给黄牛 啊， 因为这张卡四卡统一卡。 是吗？ 也就是工作证、教医证、饭卡、银行卡都捆绑的，非常重要 哦、 所以黄牛的卡基本上都是假的 哦，高级、 人家为了挣点钱，据说一个黄牛一个月能挣将近10000块钱呢啊，人家出点钱办个假卡也是可以的。 师傅果然见多识广、 啊、据说是这么干的、 啊、 以后能不能找一些真正带芯片的刷卡才能进呢？就是不光是样子像， 嗯， 你得有芯片才能进去。 就像我们电台这门卡一样，是吗？ 啊，我们也是有芯片的 啊，一刷 ，biu 一声， 高科技嘛。 对， 还有很多朋友也在发送短信跟我们一起来聊的是哪儿人少凉快，我们到时候梳理一下，兴许在家门口就人少凉快的地儿，我们也去消暑纳凉哈。 嗯。上周五啊，李先生来反映啊、 嗯、 说呢自己住的管庄西里64号楼啊一直都是依赖附近的自备井供水，从周三晚上到现在停了2天水了，这大夏天的老是停水太不方便了， 这要是洗个澡没水太难受了。 这还不是今年一年、 嗯、 人说啊每年一到夏天用水高峰那停水就成了家常便饭 啊， 这情况啊都5年了。记者采访的时候啊不是用水高峰、 嗯、 但是打开人居民家的水龙头啊有水是有水，但那水流啊不能算作大。王女士就说啊每年一到夏天呢整个居民楼那就频繁停水， 嗯， 平均啊一个星期停个3-4次，哎呀一停6多小时啊，这事先还不通知，这平均啊这个说这个3层以下啊、 嗯、 那还有点水，这打开水龙头啊那有水的状况也只能说像筷子一样细的水流跟眼泪似的，但是3层和3层以上半滴水都没有。 呵， 记者从这个楼的老住户邱女士那儿了解到， 嗯， 这个管庄西里啊处在市郊，当时啊市政供水管网的覆盖能力有限，所以啊这个地区一直以来呢都是自备井供水。后来呢记者也致电朝阳区水务局了解情况，供水科的工作人员回复说自备井置换工作呀涉及水源和供水管道两个必要条件， 嗯， 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如期通水，水源问题啊已经得到保障， 这没问题了， 哎，水源是没问题了， 嗯， 所以呀打从去年年底开始北京市的自备井置换工程正式启动，并且啊优先考虑朝阳区的置换工作，但是由于这个地方啊它没有大型的市政管线， 嗯， 这一直普遍使用的是这个自备井的供水嘛，这个自来水集团要铺那个管线得花点时间， 什么时候能完？ 预计啊最快到明年才能完成这个管网的覆盖，从而接通市政水。 这老话怎么说来的？ 嗯， 远水解不了近渴， 是啊， 要到明年才通，现在这筷子系的水你让我接桶水洗衣服去，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这有筷子系的水还不错，那像那一滴水都没有的、 啊、 可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人家工作人员表示啊、 嗯、 短期之内啊小区的供水不足问题呀、啊、可以通过协调附近水源来替代自备井水源，或者呢修建水箱实行错峰用水这些措施来进行解决。如果物业公司和产权单位迟迟没动作，人水务局就要采取行政手段来进行干预了、 嗯， 据说呢，这个管庄街里64号楼呢，是因为用了别的旁边的自备水井啊，就是他们这个房子可能略微特殊一些，周边的一些人家使这个自备水井的水量还足，他们家这个比较惨，这不是5年都没有解决了吗？ 嗯， 也是希望这一次咱们这回换管网啊，这回使市政水至少踏实、放心又方便，不会出现筷子系的。那么细的水啊， 是 希望这些事儿能够早日解决。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哪儿凉快，哪儿人少。张小辉说去商场啊，啊，我们家住通州，通州那边那大商场， 嗯， 避暑品美食，但是有一个弊端啊，钱包见瘪啊，腰腹见粗，就是吃的挺好，钱包没了。 逛吃逛吃嘛， 现在不用带钱包，有手机。刷什么当面付， 嗯， 啊，某支付什么都行，嗯。那天我带着我们家孩子兜里出1分钱没带， 嗯， 哎呀，非要买瓶水，结果发现，哎呀，刷一下条形码钱就没了，真方便。 那是你儿子还不会吃糖葫芦，你跟人大爷说那个刷卡买糖葫芦，你看人 这天三伏天吃糖葫芦啊， 也是哈， 那可不是嘛，这怎么想的这个？ 还是师傅见多识广。不想从前说啊， 谁都知道冬天吃糖葫芦啊。 不想从前说啊，北大清华校园呢确实吸引人， 嗯， 而且有围墙。那国外很多大学呀，啊，确实没围墙。 嗯， 我儿子读那大学他就没围墙。 嗯， 那整个小城啊，那就是一大小区。 是，说到了围墙，多说两句。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北京这样的城市，大部位有比较多。如果真的能够假设哈，啊，把这围墙都拆了，其实对于缓解京城的交通拥堵还有好处呢。有的时候就是看着这大院不行，得绕去，对吧？ 是吗？ 那肯定的呀。 你看我又要说了，我师傅真是四个字什么呀？见多识广。 不带这样的，晚上也不请你吃饭，不用说好听的啊。 说完也许就请了呢。 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也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北京城最热的时候哪儿人少哪儿凉快， 嗯，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该保养啊，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免费送卡拉丁上门保养，配件费、服务费全免，正品保障，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蜻蜓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蜻蜓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早些时候，北四环火器营桥的外环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避让。东二环的东直门桥辅路北向南方向也是有事故，影响主路出辅路车辆的通行。北二环全线目前看起来还是可以走哈，您提前做好准备吧，可能一会儿又得堵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这两天啊，在微博、微信当中转了一张图片， 嗯， 哎呦，让大家特别有感触。人家说，不必要的证明到底开不开，到底是给服务群众还是给群众找麻烦呢？湖南公安基层发出了最强音。 嗯， 这照片是这样啊，根据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这是一份证明啊，是湖南的一个派出所为一名姓杨的老人开具的老年证丢失证明。 嗯， 在证明的下方还附带了一份派出所给民政局工作人员的留言，加改了派出所的公章。这留言写的特别有意思， 嗯， 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怎么说？ 说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啊，中央三令五申要为老百姓多办实事，让老百姓啊少走弯路，补办一个小小的老年证也需要经过派出所打证明吗？有必要吗？ 纯粹是增加老百姓补办证件的麻烦。这个证件除了持证的本人之外，其他人使着也没用啊。我所也无法证明老年人这个老百姓的证件有没有丢失。 嗯， 说实话，丢了又能怎么样？没丢又怎么样呢？也不是我们管辖的案件，但是我所不得不给开此证明，否则老年人就补办不了老年证了。 嗯， 一个小的证件增加大家不必要的麻烦，还是多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吧。 哎呦， 这一贴完了之后，哎呦，微博微信里边热闹了。 嗯，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说这派出所是业界良心啊，终于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 嗯， 据说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已经有千余人转发和评论这个微博，获得了600多网友的点赞。 警察叔叔们太接地气了。 是，当然后来问，说是当时这个姓杨的这位大爷啊，听错了，人说去居委会开证明，不是去派出所。 啊， 不过话说回来了，记者呢也是采访了北京的很多基层的派出所的一线民警，对于这样的事儿，他们表示自己深有感触。 嗯， 有一位基层民警就说了，说真的证明啊，有的时候真不是所有的事儿派出所都能开，但是呢你不开，人家就真办不了事儿，所以我们只能是层层请示，能开就开。有一位派出所的民警跟记者说，说我们辖区曾经发生过一起盗窃案， 嗯， 这很正常是吧？ 是， 警方当时呢正在立案调查。嘿，你说没过多久，很多事主都找派出所，哎，您帮我开个证明。开什么证明啊？ 嗯， 叫无法破案的证明。 哎呦，这干嘛使啊？ 哎呦，民警当时就吃惊了，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原来一问呢，人家这事主啊，案发之前投过相关保险， 嗯， 哎，这不是挺好吗？家里被偷了，有保险给赔。但是理赔的时候需要证明啊，无法侦破，保险公司这才能够给赔付。 哦，这个意思。 人民警说了，说当时这案件已经给移交给刑侦部门了，怎么能出啊我们无法破案这种证明呢？ 嗯， 不少基层民警都说了，说在派出所值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很多市民要求开具各种各类的证明，其中很多都不属于派出所职权范围之内的。而且呢，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或者政策规定派出所开具证明的时候啊，具体的规范或者范本。但是由于你不给人开，人家那边这真没办法，没办法办事儿， 嗯， 所以我们只能遇见这种情况难以判断的时候，只能是逐级请示了。 嗯， 一位基层民警还说，说但是无论是哪种证明，派出所都需要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如实提供相关的材料，对吧？ 嗯， 这是一个证明最基本的。 是 啊，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挺应该点赞哈，这不是中央也是三令五申，有一些不必要的证明，什么像类似最。 嗯 啊，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样的证明啊，这个能少就少一些。 嗯， 我们也是希望今后，现在网络多发达呀， 对呀， 以后在互联网上，人家一看就知道啊，王哥一定是个女的，对吧？ 就真的是连上网了。 对呀，这就不需要证明，也让也减少我们老百姓跑腿儿，您说呢？ 最近啊，市民王先生反映啊，城南家园北边那公交站总站的北门外的道路啊，因为公交车来来回回长期开啊， 嗯， 这个路面啊碾压破损，下水管道可能都破裂了。这不前两天连着下雨嘛，这个臭水就从地下往上涌，哎呦，刺鼻呀，哎！总站南门外的道路呢是特别宽敞平整，是适合公交车出入。但是啊，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北门外那道路，它是一条狭长的小胡同。胡同的一边呢是停满了车，另一边呢是堆放着居民的生活用品，再加上路旁的垃圾啊、杂物啊，每当有公交车开到胡同里的时候，这行人和车辆只能躲着让着，这部分路面呢就被公交车碾压的是坑坑洼洼的。 嗯， 雨后的积水还散发出刺鼻的臭味儿，公交车一来，行人得让公交车，也得躲闪臭水坑。 哎呦， 这一不小心的，大家身上就全是水，全是味儿，确实很不方便呢。记者呢也到了这个公交总站的调度室进一步去了解情况。 嗯， 公车的这个公司车队的陈队长就说啊，我们呢也注意到路面被压坏了，这个窄胡同啊也确实不方便，但是没办法呀，按规定公交车不可能从同一个门又进又出的，我们也确实为难。调度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就补充啊，说那个很多路上的污水啊，其实是胡同里的小饭店倒的，有一些租户啊也随地泼脏水，那并不一定都是地下管线破损之后反上来的污水。 嗯，有可能是昨天晚上麻辣烫剩下的汤。 哎呀， 就您一想象就知道这个情景到底是多么难受啊！ 一想象就知道那味儿有多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真是您这公交司机，人家只能是绕着点，别碾压太严重。那你路政部门你负责保养路的，对吧？另外呢，工商部门你 包括城管部门这种随便在路这叫什么店外经营的、露天烧烤的，随便不门前三包乱泼脏水的、是不是都应该是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对吧？ 而且确实这个地方我不熟悉啊，也不知道那个公交场站那个设计，看看门的进出口，除了南门和北门之外，就不能再开别的门了吗？ 你那儿窄， 角门动、那不知道啊，反正这我只是大致猜一猜，看看规划上还有没有能动的脑筋，想想办法呢。 哎，有人跟你说，为了我要带你远走高飞。 哟，谁呀？ 带你远走高飞啊，然后咱挣50000块钱，咱就远走高飞。 我怎么听着那么害怕呢？是要把我卖了卖50000块钱吗？ 哎呀，这生活当中什么事儿都有。有一位49岁的男子，姓刘，叫什么名不太合适啊，就算了吧，刘某。因为琐事，对82岁的一位老人家邢老汉啊，这老大爷姓邢，怀恨在心。经过预谋之后，今年1月20号晚上10点多进入。人家邢老汉的住处，趁对方熟睡之机，拿一擀面杖，擀面杖你见过吧？ 擀面杖知道。 多次猛击老人头部，致使对方死亡。 哎呦，下狠手啊！ 哎呀，这姓刘的49岁的刘某说，事发前几天啊，他媳妇儿啊，那媳妇儿姓叶啊，我这可爱的媳妇儿叶某拿回了一根擀面杖，说老人枕头底下有50000块钱现金和银行卡。你这样，你拿这擀面杖把老人打懵了，然后你又拿走这50000块钱，拿到钱之后咱俩就远走高飞回江西老家，咱们好好过日子。如果你要是不干啊，你要是不干，我就带着孩子远走高飞了。 这什么媳妇儿啊，这是。 哎呀，这姓叶的媳妇儿真行啊。提及和被害人的关系啊，这49岁的刘某说，他是我妻子的公公。 等会儿妻子的公公，那不就应该是亲爹吗？ 这不是再婚吗？ 之前的， 哎，这个我媳妇儿前夫的爸爸 明白了吧？刘某说，他和叶某是2011年9月在内蒙古登记结婚的。对方有一男孩，当时跟我说是妹妹的孩子，这结了婚之后才知道，原来人家有过一段事实婚姻，而且生了儿子。2013年，在叶某的怂恿之下吧，刘某从内蒙古回到北京。他发现啊，叶某和那个他那个前夫，就是他那个前公公还有联系。哎呀，老头呢，邢老汉呢，是让他给孙子办户口，花了钱没办成，对方看他不顺眼，于是呢就老想杀了他。反正那天真的，之前曾经拿铁棍打过老头啊，这回拿擀面杖把老头给杀人了。哎呀，刘文忠，这不能叫人名啊。刘某说，因为叶某这媳妇一直催促着我去拿那50000块钱，再加上那天晚上我喝了酒，就带着擀面杖真去对方家里边了，结果发现啊，人都死了，一掀开枕头发现根本就没钱。 哎呦，这叶某还诓他， 没50000块钱。杀人之后，刘某逃到天津的姐姐家，后来是被抓了。那么刘某的辩护人认为说，如果要不是受到他媳妇叶某的诱惑，这刘某不会去杀人。希望法院能轻判。反正据了解呢，叶某曾经涉嫌故意杀人被刑事拘留过，后来取保候审期间还逃脱了。哎呀，反正叶某也说当刘某提出想杀邢老汉的时候，我还劝来的，我后来默认了，以为就是吓唬老人，没想到真被杀。 他倒是把自己摘干净了。 你说这一对夫妻，这两口子都想什么呢？ 就这样还带着孩子呢。 哎呀，有孩子那不是孩子的错啊，关键您这些想法实在是匪夷所思，不懂法不畏法，还真是什么事都敢干。 哎呦，坏透了的心呐。 这回就甭想着远走高飞了啊，在里边好好反省吧。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呗。 好啊。 我们今儿说哪儿凉快。独舞说了一个，现在还有呢，我记得我多年前见过。北京南站凉快，里边有空调。有一次晚上去坐车，在电梯看到有踢毽子的，有坐着聊天的，不亦乐乎。 哎，我印象当中北京南站就是特多人呢。 那个地铁口往里走就是进车库，就是你如果送人停车，往从那车库一出来，那片空场。这我是曾经见过10多位叔叔阿姨跟那儿踢毽子，踢得不亦乐乎， 是吧？ 但是他们自己认为不碍事儿，因为那儿人不多。但是话要说回来了，如果真是车流量，就比如火车进站出站比较多的时候，人还是有点觉得人家那儿碍事儿。 碍事儿这是一回事儿，这您别伤着自己啊，万一这车来车往的，是吧？ 对。 这小然说啊，李凯说的对啊，如果这要什么这个大部委机关呐、大学的围墙都拆了啊，这交通拥堵问题也许就解决了呢。